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原本搭在他肩膀上的手软软垂了下去，岳定堂的心跟着一沉。林殊觉得颜色有种熟悉感，恍惚间好似又回到了冰天雪地里，那种感觉刻骨铭心。人刚刚置身冰雪里是不觉得冷的，看惯了小桥流水细雪柔风的南方人头一回见识到冰天雪地的浑厚雄壮，除了叹为观止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形容词。但这种感觉维持不了多久，很快全身就会被冰冷渗透，从本来就不厚的衣裳到皮肤肌肉再深入骨髓，让人终于明白那种冰寒彻骨的冷不是形容词，而是一种状态。手放在外面超过五分钟就开始麻木的发疼，但还是不能缩回兜里取暖，因为手里还握着枪，也不能站起来抖抖身上的雪，跺跺脚让身体暖和起来，还得努力让自己隐藏在冰雪里，让自己与冰雪融为一体，直到可以开枪的那一刻到来。头晕目眩，仿佛时空颠倒，在错觉与真实之间来回切换，即使身体还躺着也很难控制思绪的飞奔混乱。林殊忍不住皱起眉头，重新闭上眼。 你醒了。 他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有点激动，但也有点小心翼翼，生怕高声一点就会让他旧伤复发。林殊没有睁眼，手朝灵窑的方向抬起，手背传来微微刺痛。 哎，你别动，打着吊针呢。 你现在能说话吗？有没有感觉哪里不适？ 这个声音悦耳低沉，但不是全然的浑厚，像雪水融化后的冷彻，带着理性的冷静沉着，无法轻易被外物所撼动。林殊终于睁开眼睛，他的动作很慢，但明显能让人看见他的不适。病房里两个人都安静下来，不敢催促着急。他们看见林殊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慢慢转了一圈，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林瑶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悬在半空。然后他听见林殊说出了那句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话，他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的话。 你们是谁？ 小弟。 大姐，来，先坐下。 林瑶顿时腿软，要不是岳定堂及时扶住他，他能直接往后栽倒。他泪眼汪汪，刚出口就泣不成声。岳定堂沉下脸色，扶林瑶坐下。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林殊神色茫然，摇了摇头。林瑶禁不住捂嘴扭头。之前医生就和他们说过，病人脑部受创，醒来后可能会有短暂失忆的情形，但听见这样的可能性和亲眼看见是两回事。林瑶感觉自己从林家崩塌之后就再也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冲击，顿时有点经受不住。 你叫林殊，凌冰的凌，北斗七星的天书。这位是你姐姐，名叫凌瑶，遥远的瑶。医生说你头部被木棍击中，脑袋还缝了十几针，一时半会儿可能会记忆有些混乱。现在也不着急，等你好些了再慢慢回忆。 岳定堂面色和缓，语调很慢，生怕对方听不清楚，可林殊的表情依旧迷茫。 那你又是谁？我是岳定堂，岳飞的岳。 我们家三男一女，男丁都以朝代命名，我排行第三。上面两位家兄分别是定秦和定晋，佳姐月春晓，你以前见过，他对你印象很好，还让你有空去我们家吃饭。 岳飞是谁？ 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抗金将领。 我和你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中学同学，以前交情特别好，好到穿一条裤子那种。每次有什么好吃的，你都让着我，考试的时候还非要给我看答案。有一回我迟到了，你还帮我做掩护，不让先生知道。后来你问我借了500大洋，说是要去红粉窑子见见世面，我二话不说就给了。就算后来你一直没还我，我也没问你要。 林瑶止住哽咽，突然抬头。 什么粉红窑子？什么500大洋？ 大姐，现在林叔都成这样了，咱先不提这些，以后再说。那500大洋我也不急用的。 不行，500大洋不是小数目，我不知道这个小混账还背地里跟你借过这么多钱。你等着，我先回家拿钱，凑也要凑出来还你。 大姐，要不这样，你看现在手头拿出多少方便，随便还一点就行了，剩下的等林叔好了再说，你别着急。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林家现在虽然不如从前了，但我不能让别人说林家连钱都赖着了。 还个屁，我压根就没跟这姓岳的借过钱，逛什么红粉窑子，你连你自己亲弟弟都不信，还被这姓岳的牵着鼻子走。 你是装失忆呀？啊！ 林瑶身后生出熊熊怒火，并作几步走过去，一把拧起林叔的耳朵。 你翅膀硬了还是胆子肥了啊？你知不知道老娘有多关心你啊？你天天在外面闯祸，还被冠上杀人犯的罪名，还想把我们在府里是不是？ 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 这下好了，脑袋破了，人都进医院了，我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看见你伤口的时候下场什么样了？ 我发誓，我再也不骗你了。 我今天就带爸妈打死你算了，让你先下去陪他们打麻将。 好姐姐，好姐姐，你消消气，消消气啊。 林叔被吼得脸色煞白，摇摇欲坠，连手背上的吊针都开始血液倒流。岳定堂一看情形不对，赶忙上去将愤怒的林瑶拉开。 哎哎，大姐，有话好说，别激动，他脑袋刚缝针还晕着。 晕死拉倒，这一天天的他没死，我得先被气死。 林瑶没好气，音调却还是小了下来。护士正好推门进来，看见林瑶的手还拧着病患耳朵，不由皱眉。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不知道病患现在需要安静休养吗？ 抱歉啊。 该换针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哎呀，头有点晕，手疼，耳朵也疼。姑娘，我浑身都难受。 林叔苍白着一张脸，气息虚弱，望着护士的眼神就像看见从天而降的仙女。护士狠狠瞪了林瑶和岳定堂一眼。 家属请妥善照顾病患，不要大声喧哗，影响病患恢复，否则我只能请医生过来了。 回头对上林叔时，又恢复轻声细语的温柔。 你别怕，他们要是再闹，你就按动床头的响铃，我们会赶过来的。 谢谢姑娘。 林叔朝他感激的笑。好不容易等护士换完营养液，又再三嘱咐他们不能影响病人休息，这才端着药盘离去。林瑶气得牙痒痒，恨不得能把林叔的耳朵给拧下来。盯着他的死亡射线，林叔捂着脑袋弱声道： 我也是怕你骂我。 你这样我就不骂了吗？现在大报小报全都登了，那些缺德冒烟的已经把你名字都报出来了，就算你不说还能瞒多久啊？ 如果当初能赶在报道出来之前找到凶手，就不需要让你知道了。放心吧，我们现在已经有眉目了。 你现在好好养伤，我才能放心。 林瑶还想啰嗦两句，见林叔扶着额头露出不适的神情，又赶紧闭了嘴。 姐，我想吃橘子。 大冷天的，谁在外头卖橘子啊？哎，我出去瞅瞅，你先把鸡汤喝了。 丁糖啊，鸡汤我备了两份，你跟小弟一人一碗啊，你也多歇着，别跑来跑去的。 放心吧，大姐，我胳膊只是被子弹擦伤，不妨事的。我会看着他，您忙您的。 行，那我去了啊，你俩乖乖躺着。 林瑶一走，两个人就开始大眼瞪小眼。一个房间两张病床，一张是林叔的，一张是岳定堂的。林叔躺在床上一动就头晕，而岳定堂除了胳膊裹着纱布，连病号服都不用换，还能自由走动。林叔越看越是不爽。 你怎么看出我是装的？ 医生都说你是短暂性失忆了，你还不厌其烦追问我名字来历，连岳飞都不知道，不是摆明了在装吗？我怎么忍心让大姐继续为你伤心呢？ 哼，我找的可是你。 哎，我跟你说啊，我拼死出来可是为了救你一命，你就是这么对救命人说话的？ 正是为了你的救命之恩，我已经跟大姐谈过了，等这件案子了结了，我设法给你换个安稳的工作，当我的教学助理即可。 什么？ 别露出这么感动的表情，看来你对这个安排也很满意啊，我就放心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对这个安排很满意啊？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去给你做牛做马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但大姐很满意啊，她不是一家之主吗？ 别大姐大姐叫的亲热，那是我大姐。 她气得头昏脑胀，眼前阵阵发黑，不由自主往旁边一歪，脖子被稳稳地扶住，后背多了一个温暖的身体。 行行，是你大姐不是我大姐，工作的事情以后再说，案子有了一些新发现，等你好了再说。 什么新发现？ 林叔原是已经躺下了，听到他最后那句话又重新坐起。岳定堂也不废话，直接从牛皮纸袋里拿出了一把枪和几颗子弹递给林叔。事情发展到现在，非但林叔被牵扯进去，连带他也不可能再置身事外，对方摆明不想让他们查出什么端倪，可今晚对方既然没能把他杀了，这步棋已经作废，反倒是让他们肯定了自己调查的方向。 枪和子弹都是对方落下的， M1906 俗称掌心雷，轻巧玲珑，携带方便。据我所知，南京那边的要员乃至一些女士自备防备也都喜欢用这款手枪，时下购买渠道主要通过洋行进口，价格虽然贵一点，但很容易购买，没什么问题。 你再仔细看看。 岳定堂微抬下巴，他这样说必是有什么发现。林叔认真起来，拿起几颗子弹，一颗颗看，再放下，又拿起枪，不一会儿就皱起眉头。 这是什么？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